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刚刚我们的节目之间啊，也滚动播放了好多次咱们这个黄色橙色的预警污染哈， 对， 污染预警，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哈，这几天可能会空气状况会持续的不太乐观，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回家之后啊要记得清洁您暴露在外边的鼻腔啊、眼睛啊、头发呀、衣物呀，这可能都要整理一下，是吧？ 没错 啊，好像是说三天就能结束。 三天那最好， 最好吧，是吧？ 最好一天都别有。 这个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事儿呢，也算是入了冬之后啊，给大家提的一个醒。这个防火意识真的是一刻都不能停啊！ 哎呦， 昨天下午2点多钟，相信很多朋友在那一片活动的都知道啊，鼓楼附近着火了。 嚯！ 其实是鼓楼东大街271号院里边着了火，这个三进的院子最深处的一间民房起了大火， 是平房。 哎，但是很快火势就向其他房屋蔓延开去，腾起了浓浓的这个浓烟。其实昨天啊，我们另一个主持人俊杰，他昨天就是人正好在那附近吃饭，他那车呀就停在附近，结果就开不出来了，就是因为附近着火了。 你瞧瞧， 下了节目之后还赶忙去取车啊，反正就是当时这着火的情况也让大家很着急。其实草场胡同一号院距离起火的院子呢仅仅隔着一道墙，当时啊这个院里还有很多居民都参与了救火行动。有一位居民跟记者说啊，有邻居啊最初站在房顶上帮忙灭火，但是那火烧的实在是太快了，根本救不下来。 这个杯水车薪呐！ 15辆消防车赶到之后啊，正好赶上鼓楼东大街周末呀，他人多，就特别拥堵。 哎、那条街上，它本来路就窄，然后车又多。 那地方这小店啊，包括景点也不少，大家伙都去那周末吃个饭、逛逛街什么的。结果消防车就开不进去。居民刘先生说啊，当时啊很多消防员就只能从远处拎着水袋子徒步冲了进来。看见消防员的身影啊，这附近居民的心里才是踏实了不少。 那当然， 而且在火灾当中啊还发生了感人的一幕，在院内冒火最凶的时候，商户曹先生啊正在271号院对面做生意。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火，曹先生啊跟他同伴一起就冲进了火场救火，并且成功的将这个着火院落最深处的一位九旬的老奶奶给救出来了。 你看看， 说当时烟特别大，有个老爷子从院里就跑出来，我就赶紧往上追。曹老先生说啊，这个刚才那位老大爷急急忙忙就冲到对面的胡同里准备拿些灭火器。这个问清楚情况之后啊，曹先生说，大爷别您一个人，我也帮您呢。 你看， 赶紧招呼同伴拎起灭火器就进了起火的大院。20多个灭火器啊根本就不起作用，说那火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当时他们说院里啊好像还有人，模模糊糊看不清。曹先生就当机立断，不行，得先救人才行。他决定看看周围是不是还有被困的居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啊，院子最深处的北院房还真有一位九旬的老奶奶。这老奶奶呀卧床是没法动弹，而且家人还不在身边， 这可是危险了。 一看这老奶奶这人群当中没有，这一定是被困在里边了。曹先生赶紧扔下灭火器，叫上他的同伴就冲过浓烟到了院子的最深处。开门之后发现，果然老奶奶还是躺在床上，根本就动不了。曹先生跟他的同伴啊也拽不动老人，幸好他们发现啊角落里还有一把轮椅，两个人就把老奶奶抬到轮椅上，然后啊用那个裹沾湿了的大被子把老人裹好。一个人开路，一个人推轮椅，就冲出了起火的院子。 好嘛， 这曹先生也顾不得那么多啊，反正就知道在 往外冲的过程当中护住了老人的头，一路狂奔，就两个人把老人给推出了院子。他记得哈、说当时那个两边房子起火的时候还有火舌啊、那个火苗啊离自己就不到一米的距离， 太危险了。 其实是这样，但是昨天的火灾当中还是有不幸发生了。相关部门也证实啊，最初起火的房屋呢是一位八旬老人的家，而这位老人就在火灾当中不幸遇难。昨天晚上9点多钟啊，老人的遗体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置。 嗯，这个冬季取暖啊，这个用火，尤其是像平房啊，它有时候可能好多的这个房子已经改造过了，用那个电取暖，但是还有一部分可能还在用这个，比如说煤炉啊什么这一类的啊，这个或者说加个什么电暖气啊什么之类的，它都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一定得特别注意。 还有包括家里一些家用电器的线路老化，包括咱们的车有一部分可能您加了一什么小音箱，加了一什么东西的线路改造，再比方说大家伙可能有这种躺在床上吸烟的这种习惯，或者说弄一什么小理疗仪啊，什么烤电呢放床上，这些都特别容易引发火灾。还是提醒大家伙啊，冬天真的天干物燥，可能春天夏天没什么事儿的一小火星子，到了冬天它可能就真的会引发大的隐患。还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冬天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度过，一定要有防火的意识，一刻钟都不能停断。那和牙说啊，我猜今天话题是不是说小时候玩火经历啊，这个我有经验呢、 好嘛， 那今天就说这个呗，行吧， 这他给出了一话题、 对， 是吧， 今天那和牙给大家伙出了一互动话题，说说小时候玩火的经历吧。 经历， 说实话啊，这玩火这事儿真的还挺糟糕的。我觉得还可以说说啊，您当家长的时候是怎么样教育警醒孩子远离水火无情的这样的危险信号的，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没错，怎么制止他，用什么招让孩子别玩火、 是的，怎么提醒这些孩子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呢，还是和安全有关啊。刚才说是在家里，其实呢，在外出的时候也应该特别注意这个各种的安全的事项。 是的， 比如说昨天啊，这个也不是昨天了，这个前两天，这个丰台公安分局东铁匠营派出所就接到了一个王女士的求助啊。王女士说，早上起来9点呀，我爱人开车就去单位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后来单位打电话说他怎么没去呀，我这个一联系他呢，他也不接电话，说到现在了还没回来呢，这是不是出什么危险了？ 哎呦，这真是让人干着急呀。 没错，那么这个赶紧的，人家警察就开始查找啊，110巡逻车就跟着这个王女士啊，就沿路去寻找这个张先生。因为这个张先生可能每天上下班啊，走的路线比较固定，然后王女士带着警察就走了。那么经了解的，张先生的单位是在朝阳区的白子湾地区啊。经过和交管局联系得知，当天东二环和东三环都没有停车报警的信息，他们呢就从这个承寿寺路北一直往北走啊，到了左安门桥护城河这一带来开展查找。当这个他们的这个巡逻车走到龙潭湖东门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灰色的尼桑轿车停在路边。这王女士说：“这就是我们家先生那车 啊， 赶紧 看看。” 警察把车停下来，这么一看，好嘛，里边有一个先生躺在这后座上，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使劲的喊他也听不见，车门呢还锁着也拉不开。最后征得了王女士的同意，因为这是人家的车呀，警察呢把这个车门的玻璃给砸碎了，把车门打开，发现这位先生在里边已经进入了一种昏迷的状态。 哎呦！ 接着呢，赶紧就报这个 急救 啊，999的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把这个张先生呢送到了医院去救治。到23点多的时候，这个经过啊医生的初步诊断，张先生呢是高血压导致轻微脑出血、心肌缺血引发的昏迷。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啊，张先生呢才渐渐的脱离了生命危险。 哎呦，这还好哈，这是提早发现，这没酿成更大的这样的后果。不过也确实啊，现在这个上班族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可能大家会忽视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就觉得我还能正常上班，我挺好的，我没什么毛病啊，可能就没有固定体检的这样的意识。 对， 所以真的要是体检的时候，可能就会关注到身体随着年龄变化、工作压力的变化，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细小的这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提前关注。 对，你身体内部的健康隐患也是不容小视。 对，它未必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体现在我哪疼或我哪不好看、可能但是身体里已经发生了这样潜在的征兆，所以说还是大家伙在关注家人的这个关系啊，包括自己工作进展的这些 之外哈、啊 嗯， 还能留一点心思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定期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 嗯，如果我觉得张先生要真的有这样的好习惯的话，早早发现有这样的潜在风险在，也许可能就会多加注意，身边随时带药了呢。 对， 说不准的事儿。邻居王女士装修的时候啊，就把他们家卸下来的大镜子放在了楼梯平台处。 嗯， 就是因为卸这东西，他没地儿放，说暂时就往那缓台那放一下，是吧？这个邻居张先生啊，提醒了好多次，你这东西得拿走，不能放这儿，是吧？人家这提醒完也没用，他也不挪呀。可是这楼道是大家伙的呀，我也得走，是吧？那我自己动手处理吧，我别让这镜子伤着别人，是吧？ 哦。 没想到就在张先生搬这个王女士他们家镜子的过程当中啊、 嗯、 这镜子意外的破碎了， 嗨， 这一下导致张先生手部受伤。最近呢，张先生就把邻居王女士告上法庭、 嗯、 索赔，要求这医疗费误工费共计3万多块钱。庭审过程当中啊，张先生就指责说，楼下王女士装修的时候啊，把他们自己家的镜子放到了楼梯平台。张先生发现之后提醒好几次了，说你们家镜子妥善处理，你别伤着别人，是吧？但是王女士一直没进行处理。后来张先生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动手。在搬的过程当中，这不说了吗？镜子碎了，手受伤了，所以他才要求，不行，这个镜子是你们王女士他们家的，你得赔我钱。 好嘛， 这个王女士一方当庭解释说啊，这个镜子呀，不是我放到楼道里的，是我们装修的时候请的装修队放的，所以呢，你不应该找我，你应该找我们家那装修队。 哎，这个倒也是一种说法。 他就是认为哈、啊，张先生的伤情啊，到底是不是由镜子破碎导致的，这也没法确定啊，所以不同意张先生说那个误工费、医疗费这些请求。 那最后怎么办呢？ 法院说这事儿我调解吧哈、 哦， 这个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由王女士赔偿张先生8000块钱。虽然张先生这个那边申请的是3万块钱啊，但是最终呢，王女士通过调解方式赔了8000多块钱。 嗯、毕竟这个镜子还是王女士他们家的。 没错啊，还是说提醒大家伙，这现实生活当中啊，您家不要的抛弃物、堆放物、搁置物、悬挂物这些东西啊，都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的这个伤害。 哎， 如果这些东西要是真的出了危险的话，您身上的这责任一定是躲不开的。 对， 甭管是说这东西是搬家队弄的，还是您自己家的，只要跟您有关系，这事儿一定是摘不干净的。 哎，因为您是物主啊， 是的， 产权归您。 没错，所以要提前把这些危险和隐患哈刨除掉，避免给周围人和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没错， 对吧？ 其实咱们前边三个事儿都是说到了避免生活当中的这个安全隐患啊。 是的。 但是下边这个呢，也是为了安全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里边有很多的蹊跷啊。在前天晚上10点钟啊，东城区的国瑞城购物中心有一个男子说自己被这个商城里边的保安追赶，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是撞破了玻璃，从这个商城里跑出来，造成了身体多处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治疗。这个当事人是一位姓刘的先生，他说那天晚上前天晚上他正带着姐姐和怀孕8个月的妻子在国瑞城购物中心吃晚饭。 嗯， 那么到了晚上10点左右呢，这个商城就要关门了，他呢是顺着人群啊就往南门走。前面呢的这个人说，哎，刚从这儿出去，那我们也跟着出去吧。可是到那儿的时候，保安已经把门锁上了。他呢考虑到说媳妇儿怀孕啊，行动不太方便，就和保安去商量说能不能让我们从这儿出去啊。可没想到那保安呀火气特大啊，说锁门了，不行。那刘先生说，那不行就不行吧，我们就找别的门吧。哎，他们就转身往这个朝东边的这个正门啊， 别的门走， 东门去走。那么这保安呢居然拿着警棍就追过来了，并且还呼喊其他的保安抓贼。 什么情况？ 好嘛，所以这刘先生吓得就开始跑啊。有一位目击者乔女士也说，哎，这个她当天晚上也在南门附近看见有一个男的请保安开门，保安不开心的使劲的嚷嚷，说自己已经下班了，这个门不能开。双方讲了几句话之后，保安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追赶这个男子，并且喊着抓贼。其他的保安呢闻声过来，有5、6名一起开始追赶这位男子啊。男子和保安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语言冲突，不知道为什么会追着打。那看来呢，这个刘先生所说的事情呢并不是说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啊，人家是有证人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刘先生跑到这个商城的东门，一看那门也关上了，怎么办呢？这个因为感觉到很危险，所以他就撞破了玻璃跑到了商城的外边。那么确实这个胸口、脸上、 右手都受伤了啊，而且这个地上还有这个检查以后还有大量的呕吐物，说明刘先生当时呢也呕吐了。那么头部缝了4针，右手缝了6针，这个医生说他的右手的静脉血管破裂，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你说这得下了多狠的手啊？ 这都是玻璃下的手。 哎呦， 这个当时这个记者就采访一下吧，就问一下吧，问了这个国瑞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他说已经查看过监控录像了，确实看到有一个男的在商城里头跑啊，他的原话说是不知何故在商城里头乱跑啊，来到东门把玻璃门给撞坏了啊，感觉是不是有点神志不清啊。那记者又问他说那个保安为什么要喊抓贼并且拿棍子打人家呢？这个负责人说没听说喊抓贼这个事儿啊，啊当时我就看见那个录像里有一个保安在追这个男的，并没有打他。至于保安的这个信息呢，这个负责人是拒绝做出任何的回应。 嗯， 那么这里边我觉得啊，这个双方在发生了事情以后，他可能都会往自己有利的这一方面去讲这个事情。那具体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啊，目前法院这个事儿已经是吧，已经这个到了这个起诉的这个程度了。那么可能经过法庭的一系列的调查是吧，这个人家也报了案了啊，这个警察也做了笔录了，那么再经过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呢，把这件事情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原貌可能能够还原出来。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哈，就算是贼，我觉得保安也是没有这样这个殴打的权利。你可以把他这个制服之后哈，扭送到相应的公安机关也好，这个问题来处理，或者说这刘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他自己是无辜的，这事咱就有话好好说。 嗯， 撞玻璃门咱正常按照咱们这个规定来赔偿就好了。 对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动手打人，不管是保安打人还是人打保安，这肯定有责任在身。 没错。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说完了我才反应过来，看看我刚才说那叫什么话。什么叫人打保安，保安打保安打顾客也好，还是顾客打保安也好，打人就是不对地啊，是这个意思。 顾客好像也没敢打保安 不管是谁，反正就是不能动手啊。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小的时候玩火的事儿，和家长是怎么教育大家伙这个不能玩火的这样意识哈。 嗯， 那时花开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我就教育他要注意安全，不仅是防火啊，还有交通治安等多方面的安全教育，不光嘴上说，出门看到一些不安全的事儿啊，也是及时的结合实际告诉孩子事情的危害性啊。 嗯， 效果很好。 哎，这个家长真有耐心啊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打屁股 打屁股 这个男孩子嘛是淘气啊，不长记性，就应该挨揍了。就 张小辉说了，我们女孩子文静不玩火 我的天，这个好像很自豪是吗？ 不过真的啊，小的时候对火也好奇，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教育我是当时拿了一根小蜡烛， 嗯， 然后点上小火苗，告诉我说这个是火，它会烫手，会烧着， 不好玩， 哎，不能碰它， 然后呢， 因为你会受伤， 然后爸爸就拿着你的手在火苗上烧一下， 哎，没有，我还真的是靠近， 哦， 我爸爸抓着我的手，靠近火苗，你感觉到热吗？ 真的呀， 真的，你感觉到热吗？ 哦， 我说能感觉到， 嗯， 他说你现在觉得热，再往前凑，你该疼了，该受伤了。 哦， 就因为会给我做吃的时候会有那个被那个油啊崩到点儿，他说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会起水泡。 哎， 我就知道啊，我能感觉到那个火苗给我带来的那种刺激，这是不能碰的。 这个方法还真正的是挺好的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能够在这个家长间把控之下告诉我这个火是什么样的，你不能碰， 嗯， 而单纯的说这火就是不能碰，越不让碰孩子越好奇，火什么样，凭什么就不让碰啊？ 对，最可怕的就是那孩子知道这火不能碰，他还想去碰，对吧？你别碰到他感到逆反的时候，哎， 最后疼的是他自己呀。我觉得就是烧红的铁皮，你别摸，摸了之后起大泡的也是自己呀。 好了，伤疤忘了疼吧。 不能吧 我们就这样。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关于火的安全教育哈， 嗯， 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啊，订阅号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小段路况和广告，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现在插播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息。根据最新预报分析，12月7号到9号，我市将再次出现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决定12月7号0点到9号24点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12月9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另外，7号到9号空气重污染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建筑垃圾车、渣土车、混凝土罐车停驶。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啊！12月2号起，西城区三里河路和月坛南街相交路口呢，每天7点到9点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左转转弯。而因为东北二环北段的车流集中，目前呢，建国门桥区的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小街桥区西向东方向正在采取限流措施，过境车辆呢可以绕行平安大街、崇文门内大街等相邻道路。包括我们的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我们台也会在节目之间相关滚动播出。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点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22岁的山西来京人员王某啊，在马驹桥打零工的时候认识了23岁的工友河南人李某和19岁的金某。今年1月，手头呢有点紧的王某就向李某和金某提出了，咱弄点钱花吧。 好嘛， 弄想点什么招弄钱花，要不然咱抢人家吧。 啊， 这李某和金某居然表示了同意，并且还找到了26岁的河北人杨某一起入了伙。 哎，变成四人帮了。 11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这王某等4个人呢就带着刀、口罩、手套等作案工具，在通州区马驹桥镇路边呢打了一辆黑车。王某啊坐在副驾驶，剩下那3个呢就坐在了后排。车开了一段之后啊，这个王某假装说，那个您车停一下，我下去方便一下，我憋不住了。车停下之后，后排的那几个啊，金某就拿着刀架在了司机袁某的脖子上。杨某下车之后就把这个司机啊斜到了车后座，你上后边去。然后还搜出了袁某携带的现金和好几张银行卡之后，4个人就逼问出密码，并且把现金取出来。 嗯， 之后呢由杨某开车，这4个人呢就挟持着这黑车司机袁某开到了天津。 好嘛，连钱带车都劫走了，人还不放， 奔着天津去了。 嗯， 在24号凌晨呢，4个人开着车挟持袁某就开到了河北省这个途经某一个小镇啊，这杨某提出，要不然咱撕票吧，灭了口吧。 好嘛， 这司机一听，哎呦，你要钱没问题，我给你钱，只要你饶我一命啊，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钱。这4个人呢，说那行，那掏钱吧。凌晨5点钟左右，这4个人就挟持了黑车司机袁某到达了霸州的一个旅馆之后，袁某就打电话说，哥们儿，我现在有难了，你赶紧给我银行卡存点钱， 存了26,900块钱。 好家伙！ 当天下午3点，李某和杨某就出去取钱，取出了26,000块钱啊，就平分给四个人。分完钱之后啊，王某这四个人继续开着车，还挟持着这个司机袁某啊，往河北邯郸那个方向开。 嗯， 杨某呢，在邱县就下车回家了。这不车上剩3个绑匪了吗？王某等3个人继续挟持这黑车司机袁某，就往沧州开。25号，司机袁某趁着劫匪。这不有钱了吗啊，这劫匪说要去按摩， 呵， 趁着这几个人享受的时候就逃走报警了。 哎，这几个贼呀、啊、 2月3号，民警呢就在邱县将这个团伙当中的杨某抓获，而且在杨某的协助之下将王某、李某、金某一起抓获，而涉案的车辆和钱物都已经归还给袁某了。 嗯，这个案子呀挺怎么说呢，挺惊险。 是的、 啊，但是这个开黑车这个朋友啊，您也得长点记性，这黑车不能开。 没错、 啊、 这黑车不仅不能坐也不能开，而且还真是遇到危险啊，以智取胜，不能硬碰硬，是吧、 嗯、 要不是当时袁某那个脑筋一转想着一种保命的辙哈、啊、也许悲剧就已经发生了、 哎、 在关键时刻钱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保命要紧。 这个最近可能是临近年底吧，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有那样的思想的人啊，这个都有想着捞一票啊，回去过年呀，是怎么着的？反正是现在这个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这个案子比较多，哎，这又是一个在这个刚刚要进入这个审理的案子，它发生的当然是发生在这个5月17号。 嗯， 有一位赵老板像往常一样打开店铺做生意啊，上午10点左右，有一个男的到店铺里询问他，哎呀，你这大米怎么卖呀？看来赵老板是卖粮食的，这个什么杂粮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么在交谈的过程中，又一个男子走进来说，哎，我也买大米啊。这个两个人就跟赵老板开始讨价还价啊，看这米的这个质量什么的啊。这时第3名男子进了店铺啊，见到来了新顾客，老板就上前招呼啊，说，哎，先生，您怎么着啊，买点什么？这个时候第一个进店的男子就迅速的离开了店铺。这赵老板一看，哎，他怎么走了，不买东西啊，下意识的往柜台上一看，得，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不见了，肯定是他拿走了，赶紧这赵老板就追出去了。看好在这个男子走得不远，赵老板追上他之后是一番的争执，哎，你凭什么，你拿我手机，你个，那人说没拿呀，那不行，翻兜，一翻翻出来了，赵老板还是把手机呢给要了回来。但是当他回到店铺的时候，却发现啊，剩下的那两个人呢、啊，所谓的顾客啊，把他这个柜台里头连抽屉里头存放的40,000多块钱现金是卷包全都拿走了。 哎呦，这是调虎离山呐！ 哎，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作案的方式吧。 嗯。 哎，所以说这个赵老板赶紧就报了警。那么店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在赵老板追出店铺之后，仍然留在店里的两个人就进去开始哈叮咣五四的把抽屉打开，现金全都装到包里，迅速离开了。那么这3名犯罪嫌疑人很快被警方抓获了。据3个人的供述啊，这个偷赵老板手机，那是故意让他发现并引他追赶的， 哦， 就是你说的调虎离山， 真是。 哎，这两个呢在里边借机偷这个现金。那么最近呢，这个案子涉嫌盗窃，这丰台检察院呢对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贾某、孙某提起了公诉。 2008年7月啊，从河北来北京工作的李某啊，打算在北京买套房。可是啊，他没有北京户口，而且在北京工作，社保基金也没交满5年，所以他没有购买的资质。 嗯， 所以啊，他就想了个辙， 怎么着？ 找着了他一朋友王某啊，这有北京户口，所以说要不然就这样，咱俩那个约定一下啊，我用你的名义买套房，然后等我这个社保基金交满5年之后，再把房转到我名下，行不行？ 那意思就是让这个有北京户口的哥们儿给他当、 哎。 一个这个跳板， 借个资质，然后呢，这钱啊、房啊都我自己出，我就借你个资质， 哦， 暂时先登记你名下，你回头把房还我。两个人啊就说好了，但是也仅仅只是说好了， 嗯， 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好嘛， 这买来的房子80多块钱啊，就把这个八十多万块钱啊， 嗯， 这李某就把钱交给了王某去买房，然后呢，这房屋就登记在了王某名下。之后呢，这个李某啊，倒是也是把这房子装修之后就进去住了。 哎， 2013年，这李某呢有了购买的资质哈，他就说，要不然再来按照当时约定，把这个转登记登记到我名下吧，我就不占你指标了，你该干嘛干嘛，对吧？ 对。 没想到却遭到他这朋友王某的拒绝 啊！ 凭什么呀？我名下房凭什么还你？ 不是这好吗？这什么朋友这是？ 无奈之下，李某冤得慌呀，就一纸诉状把他这朋友王某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将房屋所有权转记在他名下。 但是他得有证据 啊！哎呀，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作为公示所有权的要件。 嗯。 在本案当中，这李某啊，他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屋是以王某名义买的， 哎， 所以认定这房屋你没有证据证明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对吧？ 嗯， 钱也没有手续，也没有合同，你给人钱的时候也没有这些来来回回的收据啊、凭证啊这些东西，所以只能认定这房屋是王某所买的，并且判决房屋归王某所有。 这一下可坏了。 所以说呀，这个法院也提醒大家伙啊，借名购房是存在风险的，要是真的不得已说不得不去借名字去买房子，大家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而且啊，不管关系再好，这人再靠谱，该签的协议啊，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包括转账的时间呢，包括这些材料啊，转账清单呢，收款单据都得留好了，防止在这个转账过程当中、转借过程当中啊，转移房屋的所有权。而且啊，如果一旦要是到时候的时候，赶紧把这东西房子再转回来，要不然房子没了，钱没了，朋友也没了。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呢，这个我们俩给大家讲故事的时段啊，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台达人秀。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再次提醒大家伙做好户外的防护啊，这两天有雾霾的天气过程，也要提醒大家伙小心火烛。接下来欢迎收听丰台达人秀，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太平桥街道活动开展的情况。太平桥街道工委副书记杜雨玲， 作为街道呢，我们主要是动员辖区干部群众呢广泛参与其中，我们是在寻找发现上做文章。首先呢，这个街道呢将近两年来北京榜样和行业标兵进行了推荐。那么其次呢，我们开展了跃动莲花书香太平青少年的朗诵比赛和书法笔会、社区运动会、文艺演出等这些这个形式，来搭建平台，来发现各类达人。我们是开展多种方式的展示活动，激励群众的秀出自我，做美的践行者。我们首先呢，将达人的事迹、活动和照片呢，制作成了展板，在社区中巡回展出。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百姓宣讲团讲述达人故事，在社区中传播。还有呢，就是我们街道策划开展了笔墨抒情绘青联幸福生活大家秀的这个展示周活动，开展了5项系列活动。首先呢是笔墨抒情绘青联，那么我们请到了街道40余名书法绘画爱好者，然后这些居民呢以莲花池池畔的荷花为背景，现场作画写生。那第二个活动呢是叫的旗袍雅韵秀风采，